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常用的冰翼插桩技术。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前面课程的内容，你就会发现在启动耗时分析、网络监控、耗电监控中已经不止一次用到冰翼插桩的技术。那什么是冰翼插桩呢？顾名思义，所谓的冰翼插桩就是在代码冰翼期间修改已有的代码或者生成新代码。如文稿中图所示，请你回忆一下 Java 代码的编译流程，思考一下插桩究竟是在编译流程中的哪一步工作。除了我们之前使用的一些场景，它还有哪些常见的应用场景？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应该怎样更好的使用它？现在都有哪些常用的编译插桩方法？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编译期间修改和生成代码其实是很常见的行为，无论是 Dagger、Butter Knife 这些 APT 注解生成框架，还是新兴的 Kotlin 语言编译器，他们都用到了编译插桩的技术。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场景会用到编译插桩技术。编译插桩技术非常有趣，同样也很有价值。掌握它之后，我们可以完成一些其他技术很难实现或无法完成的任务。学会这项技术之后，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代码，满足不同场景的需求。首先是代码生成，除了 Dagger、Butter Knife 这些常用的注解生成框架， Protocol Buffers 数据库 ORM 框架也都会在编译过程生成代码。代码生成隔离了复杂的内部实现，让开发更加简单高效，而且也减少了手工重复的劳动量，降低了出错的可能性。其次是代码监控，除了网络监控和耗电监控，我们可以利用编译插桩技术实现各种各样的性能监控。为什么不直接在源码中实现监控功能呢？首先，我们不一定有第三方 SDK 的源码。其次，某些调用点可能会非常分散。例如，想监控代码中所有 newthread 的调用，通过源码方式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然后是代码修改。我们在这个场景拥有无限的发挥空间。例如，某些第三方 SDK 库没有源码，我们可以给它内部的一个崩溃函数增加 try cache， 或者说替换它的图片库等。我们也可以通过代码修改实现无痕买点，就像网易的 Hubble Data、无钥信用卡的买点实践。最后是代码分析。上一期我讲到持续集成里面的自定义代码检查就可以使用编译插桩技术实现，例如检查代码中的 newthread 的调用，检查代码中的一些敏感权限的使用等等。事实上 Findbugs 这些第三方的代码检查工具也是同样使用的编译插桩技术实现。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通过编译插桩技术，我们可以大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一些对提升团队质量和效能有帮助的事情。那从技术实现上来看，编译插桩是从代码编译的哪个流程介入的？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类。第一类是 Java 文件，类似 APT、Android Annotation 这些代码生成的场景，它们生成的都是 Java 文件，是在编译的最开始介入。第二类是字节码，对于代码监控、代码修改以及代码分析这三个场景，一般采用操作字节码的方式，可能操作点 class 的 Java 字节码，也可能操作点 dex 的 Dervik 字节码，这取决于我们使用的插桩方法。处理 Java 文件虽然简单，但是它的适用场景有限，无法像字节码操控一样随心所欲。事实上，通过字节码我们同样可以达到代码生成的目的，只是实现更加复杂而已。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讲如何通过操作字节码实现编译插桩的功能。对于 Java 平台， Java 虚拟机运行的是 class 文件，内部对应的是 Java 字节码。而针对安卓这种嵌入式平台，为了优化性能，谷歌专门为其设计了一种 Dervik 字节码。相对于 Java 字节码，虽然增加了指令长度，但缩减了指令的数量，理论上执行更为快速，运行的是 dex 文件。那这两种字节码格式有什么不同呢？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非常简单的 Java 类，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来查看。通过几个命令，我们可以生成和查看这个 sample.java 类的 Java 字节码以及 Dervik 字节码。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 Java 字节码和 Dervik 字节码的差别，当然它们的格式和指令都有很大的差异。对于 Java 字节码的介绍，你可以参考 JVM 文档，对于 Dervik 字节码的介绍，你可以参考安卓的官方文档。它们的主要区别有：第一，体系结构， Java 虚拟机是基于栈实现，而安卓虚拟机是基于寄存器实现。在 ARM 平台，寄存器实现性能会远远高于栈实现。第二，格式结构，对于 class 文件，每个文件都会有自己单独的常量值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字段。对于 dex 文件，整个 dex 格式中的所有 class 文件共用同一个常量值和公共字段，整个结构更加紧凑，大大的减少了体积。 第三，指令优化。 Derek 自己码对大量的指令专门做了精简和优化，如文稿里图片所示，相同的代码 Java 字节码需要100多条，相反 Derek 字节码只需要几条。关于 Java 字节码和 Derek 字节码的更多介绍，你可以参考文稿中链接的资料。下面我们来看编译插装常见的三种方法。 AspectG 和 ASM 框架的输入和输出都是 class 文件，它们是我们最常用的 Java 字节码处理框架。下面我们重点来介绍它们的原理以及使用方式。AspectG 是 Java 中流行的 AOP 编程扩展框架，网上很多文章说它处理的是 Java 文件，其实并不正确，它内部也是通过字节码处理技术实现的代码注入。从底层实现上来看， AspectG 内部使用的是 BCEL 框架来完成的，不过这个库在最近几年没有更多的开发进展，官方也是建议切换到 Object Web 的 ASM 框架。关于 BCEL 的使用，可以参考用 BCEL 设计字节码这篇文章。从使用上来看，作为字节码处理元老的 AspectG 的框架的确有自己的一些优势。首先是成熟稳定，从字节码的格式和各种指令规则来看，字节码处理不是那么简单，如果处理出错就会导致程序编译或者运行过程出错。而 AspectG 作为一个从2001年发展至今的框架，它已经很成熟，一般不用考虑插装的字节码的正确性。其次是使用简单， AspectG 功能强大，而且使用非常简单，使用者完全不需要理解任何 Java 字节码相关的知识就可以使用自如。它可以在方法被调用的位置，在方法体的内部，在读写变量的位置，在静态代码块内部，在异常处理的位置等等，这些前后插入自定义的代码，或者直接替换原位置的代码为自定义的代码。360性能监控框架就是使用 AspectG 实现性能的监控，其中 Trace Activity 是为了监控 Application 和 Activity 的生命周期。你可以看到，我们完全不需要关心底层 Java 字节码的处理流程，就可以轻松实现编译插装功能。关于 AspectG 的文章网上还有很多，不过最全面的还是官方文档，你可以参考文稿中我给出的链接，这里就不再赘述。但是从 AspectG 的使用说明，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一些劣势，它的功能是无法满足我们某些场景的需要的，比如固定切入点，只能在一些固定的切入点来进行操作，如果想要进行更细致的操作则无法完成，它不能针对一些特定规则的字节码序列做操作。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实现了一个类的子类，并且想在所有 new 该对象的位置替换成该子类， AspectG 是不能实现的。再有就是正则表达式，它的匹配规则是类似正则表达式的规则，比如匹配 activity 生命周期的 on 方法，如果有自定义的其他以 on 开头的方法也会匹配到。如果想在安卓中使用 AspectG， 我更推荐使用 Jake 大神写的 Hugo 项目。如果没有特殊需求需要对所有的类都要进行处理的话，可以参考 Hugo 的集成方式。如果需要对过滤一些类或者炸包需要自己写 Gradle 插件，或者直接采用互浆的 AspectJX 框架。虽然 AspectG 使用方便，但是在使用的时候不注意的话，还是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异常，比如使用 around advice 需要注意方法返回值的问题。如果说 AspectG 只能满足 50% 的字节码处理场景，那 ASM 就是一个可以实现 100% 场景的 Java 字节码操作框架，它的功能非常强大。使用 ASM 操作字节码主要有以下的特点。第一是上手难，上手比较难，需要对 Java 字节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第二是操作灵活，操作起来很灵活，可以根据需求自定义修改、插入、删除。为了使用起来简单，它相对于 BCEL 框架的优势是提供了一个 Visitor 模式的访问接口，用户可以不用关心字节码的格式，只需要在每个 Visitor 的位置关心自己所修改的结构即可。但是这种模式一般只能实现一些字节码处理的简单场景，对于大多数复杂情况，我们需要使用另外一种 Tree API 来完成对 Class 文件更直接的修改，这个时候 Java 字节码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上面我们讲到 Java 虚拟机是基于栈实现的，引用 Java 虚拟机规范里对 Java 虚拟机栈的描述，每一条 Java 虚拟机线程都有自己私有的 Java 虚拟机栈，这个栈与线程同时创建，用于存储栈帧。正如上面提到的，每个线程都有自己的堆栈，所以在多线程应用程序中有多个堆栈，每个堆栈都有自己的栈帧。如文稿图片所示，栈帧可以简单的认为包含三个重要的内容，本地变量表、操作数栈和常量值引用。本地变量表在使用过程中可以认为它是存放临时数据的， 并且本地变量表有个很重要的功能，是用来传递方法调用时候的参数。当调用方法的时候，参数会依次传递到本地变量表中从0开始的位置上。并且如果调用的方法是实例方法，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第0个本地变量中获取当前实例的引用，也就是 this 所指向的对象。而由于本地变量表的最大数是在编译时就确定的，所以在使用 ASM 进行字节码操作后，需要重新计算一下本地变量表的最大数。 ASM 已经可以自动计算本地变量表的最大数。操作数站可以认为是用于指令执行所需要的数据的一个存放位置，指令从操作数站中取走数据，并将操作结构重新入站。下面以一个简单的1加2为例，它做操作数以 LIFO 的方式进行操作，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来查看。在具体的字节码处理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本地变量表和操作数站的数据交换和 try catch block 的处理。数据交换的示意请看文稿图片，在经过 I add 指令操作后，又通过 S 到0的指令将站顶 int 值存入第一个本地变量中，用于临时保存。在最后的加法过程中，将0和1位置的本地变量取出压入操作数站中供 I add 指令使用。关于本地变量和操作数站数据交互的指令，你可以参考虚拟机规范，其中提供了一系列根据不同数据类型的指令。在字节码操作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异常处理对操作数站的影响。如果在 try 和 catch 之间抛出了一个可捕获的异常，那么当前的操作数站会被清空，并将异常对象压入这个空站中，执行过程在 catch 处继续。幸运的是，如果生成了错误的字节码，编译器可以辨别出该情况并导致编译异常。 ASM 中也提供了字节码 verify 的接口，可以在修改完成后验证一下字节码是否正常。如果想在一个方法执行完成后增加代码，那么相对要简单很多，可以在字节码中出现的每一条 return 系的指令或者 sroad 前增加处理的逻辑即可。这部分内容我并没有着重讲解 ASM 的使用方法，而是多讲些与字节码相关的内容。 ASM 框架的使用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的文章了，在了解基本用法之后，更多的就是字节码的知识了。 Redux 不仅是作为一款 DAX 优化工具，它也提供了很多的小工具和文档里没有提到的一些新奇的功能。比如在 Redux 里提供了一个简单的 Method Tracing 和 Block Tracing 工具，这个工具可以在所有方法或者指定方法前面插入一段跟踪代码。官方提供了一个例子用来展示这个工具的使用，具体请见 Instrument Test。 这个例子会将 Instrument Analyze 的 OnMethodBegin 方法插入到除黑名单以外的所有方法的开头位置，具体配置和链接请返回文稿来查看。Redux 的这个功能并不是完整的 AOP 工具，它提供了一系列很好指令生成 API 和 opcode 插入 API， 你可以参照该功能完成自己的字节码注入工具。这个类已经将各种插入代码后的寄存器分配处理、 try catch block 处理、各种字节码特殊情况的处理的相对完善，我们可以直接构造一段 opcode 调用其提供的 insert 接口即可完成代码的插入，而不用过于考虑可能会出现的异常情况。不过这个类提供的功能依然耦合了 Redux 的业务，所以我们需要提取有用的代码加以使用。 Dalvik 字节码发展时间尚短，而且因为 DAX 格式更加紧凑，修改起来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对 Dalvik 字节码的处理相比 Java 字节码会更加复杂一些，所以直接操作 Dalvik 字节码的工具并不是很多。市面上大部分需要直接修改 DAX 的情况是做逆向，很多同学都采用手动写代码然后编译回去。这里我也总结了一些修改 Dalvik 字节码的库，听音频的同学别忘返回文稿来查看。今天我介绍了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框架来讲解编译插中相关的内容，代码生成、代码监控、代码魔改以及代码分析。编译插中技术无所不能，它是一项需要我们发挥想象力的技术。对于一些常见的应用场景，前辈们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将它们工具化、 API 化，我们不需要懂得底层字节码原理就可以轻松的使用。但是如果真的想要达到随心所欲，虽然有类似 ASM 工具的帮助，我们还是需要对底层字节码有比较深的理解和认识。当然我们也可以成为前辈，将这些场景沉淀起来提供给后人使用。有的时候能力限制想象力，如果我们能力没有达到，即使想到也无可奈何。今天的课后思考是，你使用过哪些编译插装相关的工具，使用编译插装实现过什么功能，欢迎留言跟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今天的课后作业是重温第七期练习 sample 的实现原理，看看它内部是如何使用 ASM 完成 TAG 的插装。 对于编译插桩还有一个难点是如何写出一个高效的 Gradle Transform， 我们需要考虑支持增量和并发编译等情况。这里我推荐你参考的 Gradle 插件的实现和文章，一起玩转安卓项目中的字节码。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习。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期待与你一起切磋进步。